朱亞記五章第一到十五節。約旦河西亞摩利人的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諸王，聽見耶和華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約旦河的水乾了。等到我們過去，他們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緣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膽氣。那是耶和華吩咐約書亞說：你製造火石刀，第二次給以色列人行國禮。約書亞就製造了火石刀，在徐皮山那裡給以色列人行國禮。約書亞行國禮的緣故，是因為從埃及出來的眾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後都死在曠野的路上。因為出來的眾民都受過國禮，唯獨出埃及以後在曠野的路上所生的眾民都沒有受過國禮。以色列人在曠野走了四十年，等到國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滅了，因為他們沒有聽從耶和華的話。耶和華曾向他們起誓，必不容他們看見耶和華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賜給他們的地，就是牛奶乳蜜之地。他們的子孫，就是耶和華所興起來接續他們的，都沒有受過國禮，因為在路上沒有給他們行國禮。約書亞這才給他們行了。國民中都受了國禮，就住在營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癒了。耶和華對約書亞說：我今日將埃及的羞辱從你們身上滾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格，就是滾的意思，直到今日。以色列人在吉格安營，正月十四日的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節。逾越節的次日，他們就吃了那地的出產，正當那日吃無酵餅和烘的谷。他們吃了那地的出產，第二日瑪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瑪拿了。那一年他們卻吃迦南他地的出產。約書亞靠近耶利哥的時候，舉目觀看，不料有一個人手裏拔出來的刀，對面站立。約書亞到他那裡，就問他說：你是幫助我們呢，是幫助我的敵人呢？他回答說：不是的，我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約書亞就俯伏在地下拜說：我主有什麼吩咐仆人？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對約書亞說：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的。約書亞就照著行了。今日講到的主題是攻城前的準備。我哋請陳倫星弟兄。 好多謝神咧，就俾我一次機會咧，喺度去分享神嘅話語。喺一個好壓縮嘅時間嘅裏邊咧，即係預備一個道係唔容易嘅。咁但係咧，神都俾夠力量我，即係亦都俾我即係聖靈都係俾我係即係經過呢個經文嘅裏邊咧，去去睇出神要我哋要知道嘅説話嚇。大家如果睇約書亞記嘅時候咧，大家好熟悉嘅一個嘅戰役咧，大家一定知道噶啦，就係耶利哥城嘅戰役嚇。即係好多時候，可能細個時候我哋都會聽到呢個故事，點樣耶路加城點樣打冧但係好少人咧去分享一個呢個約今日我哋要分享約書亞記第五章。如果我要講另一個名嘅時候，我哋就會講係耶利哥城大戰嘅前傳啊，即係講一講究竟之前發生咗啲咩事嚇。咁咧就當然我係用另外一個題目嚇，咁但係咧我哋都好。 恭敬將我以下嘅時間係交俾神。我哋講到之前，我哋做一個禱告先嚇。我哋天父，我哋滿心感謝你，我知道神你係我哋當中，我哋同我哋一齊去聚會。神啊，願意你嘅靈都係感動我哋每一個人，願意咧靈係高抹孩子嘅口。將你的話語能夠去完完全全的釋放，也是能夠將你的話語打入我們弟兄姊妹的心裡面，以致我們在我們的生命裡面，我們都能夠是遵行你的旨意去行。天父，感謝你給我們一個這麼好的經文，叫我們從你那裡是得着智慧，得着能力，去行走我们前面的道路。神啊，你是为到我们前面是一个铺排最好的道路，求你是继续的带领，将我以下的时间都完全去交上，求主你是同在，求主你加力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今天的经文都很长，在约书亚记五章一至到十五节。那么小的时候呢，我哋食晚飯嘅時候咧，有時咧我哋咧係好懶嘅。細個嘅時候，我哋通常咧就扒飯咧，我哋即係用嘅右手，個碗就擺喺個凳嗰度，咁扒咁樣嚇。咁啊左手咧擺喺個台底裏邊喎嚇，冇拎住個碗喎。呢個時候咧，老豆咧就會望下釘下你，敲你個頭或者敲你嘅手，咁咧就然後講啦，射一射你嗰隻左手，你嗰隻手做咩啊？守禮拜啊！大家听过这句当时的潮语没有？守礼拜，不知道，都可能都听过了。其实守礼拜呢，是我们即基督徒呢，去星期日呢去教堂做崇拜。老一辈的人呢都是喜欢说我们去守礼拜了。但是现在好像少用了一些，我们通常我们说或者是去敬拜啊，去崇拜啊，我们很少说守礼拜。其實呢，但是在今天的我們有很多的教會裡面，我們真的見到很多信徒呢都很喜歡單單的去守禮拜，或者有些好一點的，我們會去守主日學，再好一點我們去守團契，或者教會的領袖呢，他呢都要很緊很牢牢地去守住這間教會，希望呢教會呢不會出現分裂那些情況，或者所有的聚會的負責人呢一定要守住那些出席率，不要被人數減少。但是我們當我們讀瑪利福音，我們看大界面的時候，他怎樣說啊？所以你們要去，不是叫說所以你們要守，我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是很主動的，他主動去出擊的，不是說叫你守住，守住你現在這班的慢慢要他做門徒啦嚇。所以我哋今日嘅題目係比較 aggressive 一啲。我哋係要攻城前嘅準備，係要攻噶，係要去噶，係要主動去做一啲嘢。我哋唔好再係用嗰個守嗰個策略啊。我哋喺約書亞記第五章裏邊咧，所以我哋就會睇一睇。約書亞是怎樣做這個攻城的準備，因為在第六章的時候，他要攻取這個迦南地的第一座城，那座城剛才有說過就是耶利哥城。我們首先呢，我們原來他要做準備呢有五個準備的，我們看看儘管看看究竟是什麼。首先我們看看這個約書亞記第五章第一節，他這裡說約旦河西亞摩利人的諸王和靠近迦南人的諸王，教海迦南人的諸王聽見耶和華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約旦河的水乾了，等到我們過去，他們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緣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膽氣。我們看到一開始的時候，我們看到他們已經去到約旦河西了，那裡的講到亞摩利人的諸王和迦南人的諸王，我們看到這節經文，我們看到什麼東西呢？我們看到一個字，勢，成語勢不可擋的勢，不是在這個經文裡面那些諸王現在都看到 是什么风头火势。而约书亚在这个时候是吃住个势，是得势不饶人。当人没有势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情况就是一沉八踩，兵败如山倒。但是有势的时候，就可以说有句话，就是时势可以做英雄。我们有时我们都很喜欢现在这个排都很流行一些恭维的片，即是讲深宫里面的当后宫的妃子得宠的时候，或者那些臣子出谋献策，皇上采纳你的意见的时候，这些就叫得势。当妃子失宠了，被人打入冷宫了，或者你作为臣子你奏什么呢，皇帝都不听你的，这些就叫失势。美国在二十世纪的时候呢，科技进步啦，又登陆月球啦，又军事是一个军事强国，经济的大国，甚至有时呢是要扮演一个国际警察的角色，那时真是得势了。但是去到21世纪，当这些新的国家的崛起的时候，例如好像中国啊、印度啊，他们的科技呢已经越追越近了，同埋你經濟咧已經係喺度一路咁樣去向前啦嚇，同埋好美國咧好依賴外國嘅進口嘅時候，美國就開始失勢。咁我哋睇呢度睇得到咧，就係喺呢個當我哋睇呢個五章一節嘅時候，我哋睇到咧以色列人究竟係失勢因為得勢咧，當然係得勢啦。我哋頭先聽到講我哋講過就話。約書亞簡直是勢不可擋啊！如果我們看一看約書亞記的上文下理的時候呢，我們當我看回約書亞記第一章到四章裡面講些什麼呢，我們就會知道約書亞記在第一章裡面耶和華親自的曉喻這個約書亞，叫他不要懼怕，不要驚惶，是要剛強壯膽。約書亞做到了，在內呢他令到子民呢都信服，以色列人都知道，都感觉得到神是跟约书亚同在的，就好像以前在出埃及的时候神跟摩西同在一样。而对外呢，他也派了一些探子去入迦南地去探一些虚实，他的探子也能够安然回到来，因为呢神都是有一个的神就派了这个妓女拉合呢在里面从中协助，所以令到約書亞在這個未作戰之前已經能夠掌握了敵方那個的重要的軍情。最後他都帶領了以色列人，在第四章的時候他帶領了以色列人神蹟地渡過這個約旦河，重溫了上一代他們可能沒有經歷過紅海的經歷，這件事這個神蹟大大都震撼了新一代那個以色列人，令到他们有勇气和有胆气。经历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出现了两个果效。在这个约书亚记四章，我不知道有没有打出来。OK， 约书亚四章24节的那里，他这么讲话，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一就是要令到万民都知道我们的耶和华神是大有能力的。第二在这里面的时候，使到以色列民呢知道是要敬畏，永远去敬畏这个耶和华神。跟着第一个的准备就是神已经是帮助他令到这个的势是成，当周围的敌人呢已经害怕不敢轻举妄动，神就在这个最好的境况里面叫以色列人去再经历他。在第五章2到8节那里继续讲，就是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徐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各民 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各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割礼、大家都会很熟悉。割礼是从这个亚伯拉罕开始的，是和神立约的一个表示、神曾经和这个挪亚立约，以彩虹为标记，但是这个纯粹是出自神的恩典。是神呢，是应许说不会再用洪水去毁灭这个世界，是没有人的责任参与其中的。但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就有点不同了，他用割礼做这个标记。割礼需要人由人去执行的，因此呢就会有这个人的责任在其中。以色列人去、受割礼，就是和神一个立约，要成为一个以色列民的一份子。所以在攻城之前呢，每一个的以色列的男儿好汉呢，都要先要确立自己是神子民的身份。确立这个身份在未打仗之前，所以一定要行割礼。因为这班的、在旷野里面、可能是出新力军出身的时候呢，他、在个经文里面他们从未行过割礼，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就需要行这个割礼。在属灵的意义上面呢，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都要打，我们未必真的要 去打仗，但是我们在属灵，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属灵的战争，我们真的要去打。特别是我们这班人，我们是做一个的开荒牛的时候，我们要去为神去开阔他的神国的疆土。所以我们未出战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去跟神去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都要完全去了解自己的身份。如果我们讲到身份的时候呢，有一节的经文呢是最清楚去描述究竟我们的身份是怎样。这个就是彼得前书 2章9节，不如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是拣选的族类，亦都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出战之前一定是要和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这个是所有一切事工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割礼即是做完之后呢，可能要一两个星期就痊愈了，但是神的恩典呢，神呢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做好这个准备，打好这个出战的基础。割礼是一种立约的形式，是要人去付出和去受一些的苦，叫我们看，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叫我们很看重这个约。好像我们、最近我们、在个门训之后，我们要看这本的《标杆人生》的时候，我们、其实作者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希望我们去立约的，我们立一个约、说我们要去真的要完全忠心地读完这本书的、我们要读完这本书呢，当然要有牺牲啦，或者我们可能要、追少一些剧啦，或者我们可能呢就要睡少一些啦、真的我们呢大越个个都愿意付出去看这本书，由大家一起 去研读，一起去分享。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大家都会感觉到我们有那种的内聚力、我们因为一起去做一样东西嘛，所以呢在无形中呢里面呢有一种的团结和同心就做了出来。打仗都是一样，他们当他们这班的男儿，这班可以出战 的男丁的时候，当他一起做割礼之后，那个即是内聚力更加强，当他第日去攻击的时候呢，那个的力量是更加大的。所以攻城前呢，去重应同神立的约呢，是一个必须的准备。 咁跟住約書亞記第五章第九到十節，佢咁講話：耶和華對約書亞講，我今日將埃及嘅羞辱從你們身上滾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吉甲嘅意思就係滾嘅意思。以色列人在吉甲安營，正如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節。攻城前的準備，第三就是要無忘主恩，無忘初衷。以色列人如果看過歷史，我看到以色列人 在埃及裡面是被奴役很多年，他們是受捆鎖和失了自由，但是神施行拯救降了十災，將他們由埃及為奴之家領出來，除掉了他生生世世做奴才這個羞恥，而可以堂堂正正地以神的名去立國，獨立在天地之間。神要他們每年正月十四日的時候呢去守逾越節。這個圖呢就是當他們最後十災的時候殺長子裡面，神是他們現在要用羔羊的血塗抹在這個的門楣上面，當這個奪命的天使見到這個的境況，他就會經過這個門。這個逾越節呢就是去紀念耶和華對他們的拯救，亦都是提醒了他們很千辛萬苦去出埃及經過很多的事情去出埃及，而神要引領他們呢是要去進入耶和華去應許去到應許之地迦南，這個是他最終要去到的目的地。但是在這個他最初的初衷，在曠野的四十年裡面已經消磨到無影無蹤，因為以色列人那個的叛逆呢，耶和華不讓他這班的人呢去到迦南地。我上一次他們以色列人去守逾越節的時候，可能已經是講緊是四十年前的事，現在耶和華呢又要他在耶利哥的平原去守逾越節，就是要他們記得神那個恩典和神要帶領他們出來埃及那個目的。當我們認識主耶穌之前呢，我們都是罪的奴仆，我們被罪所限制和捆綁，但主耶穌將我們由罪裡面去拯救出來，他好像在逾越節的羔羊一樣，他將他們的生命將他的生命獻上，是為的是要拯救我們一班不配的罪人。他受鞭打，受凌辱，但是他不開口，甚至他釘身在十字架上面，去為世人頂罪，為你為我去頂罪。因為主耶穌的緣故，我們都變成無罪，只要我們能夠相信和接受主耶穌，我們聖經應許說我們就不至滅亡，反得永生。我們有沒有忘記主的恩情呢？因為我們已經被很多很多的世務，或者是我們家庭，或者是我們工作，或者是我們朋友，將我們牽扯到離神越來越遠的地方呢？其實神的拯救是一個的起步，祂的目的地是要帶領以色列人去迦南地，也都是要帶領我們去我們心中裡的迦南地。我們是否仍然在一個曠野在那裡遊蕩呢？我們是否仍然只是想做一個散兵游勇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怎樣可以去攻城？跟著約書亞記第五章第十一到十二節他這樣說：逾越節的次日，他們就吃了那地的出產，正當那日吃無酵餅和紅的谷，他們吃了那地的出產。第二日瑪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瑪拿了，那一年他們卻吃迦南地的出產。由瑪拿去到地的出產，或者我們叫土產，有什麼特別呢？在這兩節經文，原來即是我們看得到瑪拿是怎樣，瑪拿是從天而降， 係神呢，耶和華神呢，知道他們沒有食物，每一天都去供應他們。當然是在聖經裡面講到，星期六是給兩份的，是從天而降，是完全的從神而來的供應。他們只不過是出到去呢，就是每天就去執得的了，在這裡好像出到去每天去執得的了。但是呢，地的出產就不同了，地的出產他要、去種、這裡呢就是以色列那個最出名的一個祖、為什麼以色列呢叫牛奶與蜜之地呢？那些蜜呢就是很多可能就是這些很甜的祖、我都最近我都喜歡買一些祖都挺好吃的，它是那些甜是 natural sweet 的，很甜的，很有，我想很有營養。以色列的其中的土產呢就是這個祖，我們如果去以色列地呢，我們見到很多的祖樹的，祖樹呢其實個樣子好像我們的 palm tree 咁嘅，咁咧就check 裏邊嘅草產，原來咧係有一個神咧叫佢哋咧，以色列人咧，當去到以色列地，去到迦南地嘅時候咧，佢要食當地嘅出產啊，因為佢哋希望咧，佢哋可以自給自足，可以自食其力。咁我哋可以睇到喺呢兩節經文咧，佢係由一個呢、這個供應嘅形態係一個轉變啊。但是供应的形态虽然有转变，但是供应的主呢是不变的、供应的主是不变的、这种的供应形态的改变呢，我们在什么的其他的境况里面呢 是类似是这样的呢、有没有、想到其他情况？我一想就当然想到父母对子女的供应、父母对子女的供应，有一个老豆對著一個已經大學畢業了幾年，但是呢就是卻時時都是還找不到工作啦、現在的年輕人都很難找工作，我們都很擔心、第日 Kelvin Lauren 找不到工作。但是他這個兒子呢、即畢業了幾年啦，就但是經常在家裡就遊手好閒啦、那個老豆跟他說，兒子，我就不旨意你養我一世了，不過你都不要旨意我養你一世喎。即係可以睇到咧，仔女喺細嘅時候啦，或者係讀大學啊，好多時啲父母咧都定一條線噶啦嚇。嗱、我供你供到係大學四年班嚇、以後就你噶啦嚇。咁、咧就嚇、但係喺大學即係你畢業之前咧，父母都是完全的供應的、即是學費也好、即是當然如果有些好些乖仔些可能做 part time， 但都是差不多要包曬的，完全的供應。如果他回家即是、你不會跟他收租，不會跟他吃一餐飯，不會跟他收錢的嘛，當然是完全的供應。但是當到他大個的時候呢，這個供應的狀態就會改變了、你即是希望呢他都能夠第日都出到嚟，佢就揾到自己的工作啊，可以自給自足的狀態。而且呢個自給自足的狀態應該是長遠的一個狀態嚟嘅，長遠的狀態。所以神亦都係要以色列人要學習去點樣去獨立，去點樣去自給自足，懂得去就地取材。咁當以色列人一嚟到呢個迦南地嘅時候，佢就即刻就學得到啦。所以佢哋就開始吃的土產，咁神都知道是時候了，停了。於是第二天呢就停了這些瑪拿的供應、咁一食是很重要的，我們平時的生活食都是非常重要的、何況是打仗、打仗食非常重要，不是怎會有一句說三軍未動糧草先行、即是這個糧食呢是非常之重要的，在打仗的預備的時候。另外、我們看這個剛才說的供應形態的轉變，由瑪拿去到、土產，我們看到其實是一個成長的表現來的，一個成長的表現。當你的子女不再攤大手板的時候，當他可以懂得去找工的時候，有他自己的事業的時候，這是一個成長的表現、或者另一個例子是我們以前翻係珊瑚泉，本身初頭嘅時候係珊瑚泉福音堂啊，後來升格做一個珊瑚泉華人浸信會啊。 这个是一个成长的表现，因为他不会再依靠这个舞会的供应，他可以自给自足，完全独立于舞会之外。或者我们看回我们因为我们之前我们有办到一些门训，我们首先我们最初我们是做小提摩太的，后来小提摩太呢变成小保罗，跟着又带一班小提摩太出来。即慢慢呢就是即我们看到这个成长，那我们都即由小提摩太到小保罗是一个成长的表现，但也都是我们朝着的目标，希望我们呢他们能够有一天他们可以在灵里面的喂养呢不是成日以人喂的，不是成日要他自己去独立的。不过我们在很多传统的教会我们就很少见到这个境况。很多的教会都是牧师的教师在属灵的喂养上面成日都要完全的供应，成日都很怕呢 有些领袖会觉得很怕盲人带盲人，就是呢就是一定要我讲的，一定要牧师教的，一定要是主要教师。当然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教的教导非常小心，但是我们就 停滞在这个完全的供应的状态里面。在我们的喂养的时候呢，我就变成我们就会很多的限制，我们的成长呢也都是有很多的限制。其实神不愿意我见到这个的境况，神愿意我们不断的长大，是由马拿去到吃当地的土产。当这些以色列人能够可以打仗打到哪边又吃到哪边的时候呢，他的供应是即是不需要担心，他的即作战前的准备是可以真做到足的。那这个就 是第四样。那接着呢最后一样，这个就是在五章十三到十五节，他这样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对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第五个准备是耶和华的军队，叫我们去认清谁是主帅，谁是法号司令。当耶约书亚见到这个揸大刀的人，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那个人就答，不是的， no。 他答得对不对？因为他答得好像答得答非所问，这个不是的一看的时候好像有点拗头，他为什么不答我是帮助你的？當然他不是當這個耶和華的軍隊的元帥，當然不會幫助他的敵人，但他說不是的。我們當我看一些英文的譯本或者會清楚一點，有些英文譯本就這樣說 no， 有些英文譯本他說他用這個 neither 這個字，即如果中文翻出來就是都不是的，都不是的。那就是說即兩樣都不是，即你所答即是说我不是帮助你的，也不是帮助敌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军队不是约书亚的军队，这个军队是耶和华的军队，是我来帮你，因为你来帮我呢我不是来帮你，是你来帮我。所以即这里看到就是即约书亚呢真的如果是说广东话就是说不识分庄闲，不知道哪个是主角，哪个是 Caliph。 但是他后来知道了，他真的知道了， 當佢呢個元帥叫佢啊，嗰、那個元帥咧叫佢啊，除嗰只鞋咧，佢就好似以前摩西喺荊棘喺一個聖地嘅時候喺喺荊棘中見到耶和華一樣，佢除咗只鞋啊，照著咁去行啊，同埋敬拜呢個元帥嚇。啊就好似我哋而家敬拜嘅時候，我哋都要除咗一齊啊！約書亞原來都有咁樣做嚇。約書亞其實夠唔夠信心去攻城咧？佢仲會唔會去懼怕同埋驚惶咧？佢夠唔夠剛強壯膽咧？我諗佢喺呢個時候，佢應該係定過台遊，因為佢係有大佬照住嘅。他現在是一個什麼軍隊啊？他如果是要說這個約瑟軍隊，哇，我都是要靠自己了，都是要頂硬仗了，我都是剛剛才接棒的，摩西剛剛死沒多久，我都有點弱，但是現在原來我們的元帥是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在這裡幫我們、啊、這篇道呢其實都不是、啊、真的說要叫大家教大家怎樣去打仗，是沒錯，是打仗，我們要打一些屬靈的仗的，是要我們是真的要攻城，是要攻一些未得之民的 城，是要去對一些未信的人 去希望可以得取你們的心。當我、看到這段經文的時候，在13看到這段經文的時候，看到這個耶和華軍隊，其實我有點興奮，因為好像 跟我們以前我們經常說主耶穌的教會有些異曲同工之妙的，當我們見到耶穌主耶穌的時候，我們不會應該問主耶穌你是幫我的教會呢，因為幫對面街那間教會呢我們不會這樣問，我們問錯了，我們應該問主耶穌我可以怎樣幫你的教會，因為恩福教會不是張牧師的教會，不是陳傳道的教會，也不是我的教會，是主耶穌的教會，所以我們要認清这个主帥，我们才可以去准备去攻城。那最后结语就是说，神其实即要用这一章圣经跟我们讲些什么东西，讲些什么内容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我们是不是已经登录了，我们现在呢登录是指年纪了要知道我們現在其實每個人呢都已經入伍了，入伍的意思是我們已經被徵召入這個耶和華軍隊的隊伍，即是我們已經參與了這個，我們已經是主耶穌的教會的一份子，神已經帶領我們神蹟地去經過這個約旦河，而且我們一同去經歷這個大大的神蹟，是吧？我一同去经历这个大大的神迹，大家都要记住，我们现在踏足这个地方叫做吉甲。什么叫吉甲？吉甲的意思就是一切的困难、艰难、困苦、羞辱都要滚开。从此以后，我们有勇气、有胆气去为神去作工，去为神去征战。第二，我们要去一同 与神去立约，因为他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出来，要领我们去迦南地，我们被选上，好像要行这个割礼，我们要去预咗，要去受苦，要去牺牲。当我们未出去为他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要与同神呢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而我们一同去出征，肩并肩是为神去做更大的事，去攻克更多神要我们攻克的城池。第三，我们之前我们做过、在门训里我们都做过 exercise， 我们每人都讲我们要得救的见证，我们都听到很多很多的恩典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去发生。我们一个这么小的团体，我们竟然有三个姊妹都经历癌症，得着医治， 这个是有几大的恩典。虽然我们都这班的人，我们好像约书亚一样已经到了人生的下半场，但神仍然是竟然是用约书亚，神都竟然是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应该好像约书亚一样要刚强壮胆，无忘初衷，直至我们去为神去征服他要给我们的迦南地。在过去灵粮的供应的模式，我们可能是只可以养活一班属灵的 BB 或者属灵的怪婴，但是不断而且永远完全供应灵粮的模式呢，不适合主耶稣的教会，亦都不适合一个成长的教会。我们要去，我们希望我们将来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的训练一班班能够自我独立、可以自给自足的小提摩太，然后呢这班小提摩太有一天要变成小保罗。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无论去到哪一个地方都能吃到那里 的出产，能够得到适当的喂养和供应。最后就是叫人得着鼓励的，就是我们能够认清我们自己的身份，认清谁是元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和华军队的精兵，主耶稣就是那个元帅，你们每一个都是属于主耶稣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就是那个大牧人。在第六章里面，约书亚成功去攻城，征服了这个耶利哥城，因为神跟他同在，也因为他们在攻城之前都做好这些的准备。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做好这个攻城的准备呢？明天可能我们就要出发去攻城的了，这个时候你是徘徊不定啊，又或你已经是如箭在弦呢？我们做个祈祷。我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给我们在约书亚记第五章里面，我们看到神啊，叫我们都是能够是做好各样的准备。神啊，你呼召我们这班人来到这个吉甲，你应许我们将来我们都可以去征服，去到达这个迦南的美地。神啊，叫我们给我们有力量，给我们可以刚强壮胆去行前，去每一步去紧紧去跟从主你的旨意。神啊，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叫我们在这个里面有信心，在你的话语上面是更加的牢牢的握着，也都是叫我们能够去遵行你的话语，以致我们行每一步，神啊，有着主你给我们的力量和智慧，将我们前面的道路去完全地交在你主你的手当中。愿主你一直的与我们同在，叫我们都能够为你的缘故去打更多的胜仗。感谢天父给我们以上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